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王宽廷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凌云，请来介绍一下上一周北京的疫情情况。王凌云您好。 你好李 凌。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 好的，上周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6种，1703例，死亡4例，乙类传染病发病较前一周上升6.51%，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上升。报告病例数据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肺结核、痢疾、病毒性肝炎，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81.91%，与前一周比较，传染病发病数上升了2.9%。全市疫情整体平稳。 这段时间大家还非常关心诺如病毒啊，就是诺如病毒这段时间好像还是有一些发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好的，目前呢，诺如病毒在北京市是一个高发期。诺如病毒的感染呢，它的主要表现还是这个呕吐和腹泻，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意的抗病毒的药物，而且它容易在这种密闭的场所，比如说学校、场所一起爆发。我们北京市疾控中心11月以来呢， 喂，可能我们这个信号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哈，我们麻烦导播再一次跟我们尝试连线一下。其实呢在这段时间呢，很多人还是非常关心诺如病毒，尤其是一些学生的家长，像幼儿园、小学还是出现了一些诺如病毒的报告哈。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发生这样的情况，也请家长不用特别担心。我们再一次尝试一下连线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凌云，看看情况到底如何，可能信号还是有一些问题。那其实呢，从2015年11月以来，本市共报告诺如病毒聚集性疫情9起，其中6起发生在幼儿园，3起呢发生在小学。2015年的1月1号到11月22号，共报告诺如病毒聚集疫情是51起，那么主要也是发生在幼儿园和小学。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如果您在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哈，发现一些比如说不舒服的情况，应该及时上医院进行就医。另外呢，您家里边的一些像毛巾呐、包括桌布啊、餐具啊，一旦发生了一些情况，也应该小心来进行这个预防。我们再一次尝试连线王凌云，王凌云您好。 你好， 不好意思啊，信号可能有些问题。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诺如病毒哈，一旦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比如说注意个人卫生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提醒？ 好的，首先呢，我们最近这个诺如聚集性疫情有所上升，11月以来呢，那个聚集性疫情达到了9起，所以呢，我们北京市疾控中心呢也提醒广大民众呢，第一呢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啊，加工食物之前啊都要洗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对这种托幼机构、学校等集体单位呢，要加强这个传染病健康宣教的工作，尤其要加强校内环境的消毒工作。而且呢，要关注学生的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儿童、学生出现关联性的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腹泻等症状呢，应该指导其就诊、居家隔离治疗，而且及时向辖区的疾控中心和上级部门报告。 好的，非常感谢王凌云，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今天的做客嘉宾，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王宽廷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王大夫，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生活当中常听的这个疾病啊，就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对于痛风，好像这个词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高尿酸血症呢，可能有一些人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在血尿酸当中这个值略微高一些，或者是高的还挺严重的。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是痛风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数据了。那么今天我们和王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首先，您也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些，大家这段时间可能还会有一些人的这种理念上的一些误区哈、啊，包括一些想法，比如说。有人认为痛风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才会有，如果我天天吃的都是一些素菜的话就不会得痛风，真的是这样吗？ 也不尽然。这个痛风呢，咱们啊像平常的人都不大清楚这个痛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疾病。其实痛风呢，它的发病基础里边就是一个高尿酸。高尿酸呢，实际上是本身人身体当中的一种正常的物质，叫做嘌呤的代谢的一个产物。当这个嘌呤代谢出现了障碍，或者是尿酸排泄出现障碍的时候，才导致这个尿酸的升高，我们临床上叫做高尿酸血症。那男的呢，基本上化验呢，他有一个值大于7个毫克每分升，或者是女的大于6个毫克每分升的时候，我们就叫做高尿酸血症。那什么时候就叫做痛风了呢？因为高尿酸血症可不等于痛风啊、 这俩不一样是吧？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只有是有高尿酸血症的人出现了关节炎，或者是有皮下的这种痛风石，或者是有痛风的肾病等等这些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统统才叫做痛风。 也就是说发生痛风的时候，首先你得查血，血里边这个尿酸值一定是高的， 一定是高的，对， 这才叫痛风是吧？ 也不是完全都是这个样子。有一部分人呢，他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去查，大部分是血尿酸是高的，那有一部分血尿酸就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体内的血尿酸它不是24小时都是恒定的，它有一个波动。如果说它在痛风急性期犯的时候呢，我们血里边的这个尿酸过多的沉积到了组织的这个里边，就可以出现了血里边的尿酸是正常的。所以不能说我化验一个血尿酸是一个正常的，我就否了这个人没有得痛风。 还要 根据他的实际的情况来综合的判断。 对，就是说不能轻易就把这个病给排他是吧，排除掉。 对， 当然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一查血尿酸肯定是高的，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这样的情况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对于这种关节的疼痛啊还是非常敏感，因为现在随着痛风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哈，很多人可能更加了解这个病，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这个有些关节性的疼痛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痛风啊，有些疼痛的时候怀疑是不是痛风。所以咱先说一个据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一种到底靠不靠谱的说法，很多人说女同志女性不得痛风，真的是这样吗？ 女性绝经之前很少得痛风， 就是分年龄段， 分年龄段，因为她体内有雌激素的保护。那绝了经之后呢，其实痛风的发病率和男的是相当的了。 哦，也就是说绝经之前发病率很少， 对，相对于男性是比较少的。 相对来少的， 对。 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痛风的这个侵犯的关节啊，以大这个脚趾的那个拇指关节侵犯的是最多的啊，大家都发生这种，比如说走路一瘸一拐的哈。一般情况下，侵犯在其他的关节上面，我们会怀疑它是痛风吗？ 典型的痛风呢，基本上就是在脚的大脚趾头，咱们说是第一的折质关节的部位出现的，一般的是有一定诱因的啊。那这个诱因呢，有的时候是包括你可能饮食啊，高嘌呤饮食了，或者是过量饮酒了，或者是疲劳啊。甚至有一些个外伤啊，过度的运动啊，情绪紧张寒冷等等等等，都可以作为一个诱因啊，突然间一下子半夜里边出现，就大脚趾头那个部位出现了一个疼痛的，那这个疼痛呢很疼，进行性加重成剧痛的那个状态， 就是很多大夫对这个疼痛都描绘的非常形象。 对、疼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够上边不能盖任何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纸 都受不了。 嗯。 看起来呢，疼的那个部位呢，皮肤是发红的，紧张发亮的，就是肿的嘛。 嗯。 这个红呢，基本上呢，它会偏重一个暗红色的。所以呢，就有人形容他嘛，说因为这个病来的太快了，因为你之前你睡觉的时候还好好的呢，甚至前半夜的时候你还好好，后半夜突然间被疼醒了。 嗯。 那有人就形容他来的比较快，就像风一样，所以取名叫痛风。那还有的人呢，就觉着这疼的太剧烈了， 嗯， 恨不得要把人疼的要疯掉了， 哦， 所以取名呢叫痛风， 啊，就是疯狂的疯了，改了个字哈， 啊，对对，啊，就意思上就是这么一个涵盖了它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特点吧。 嗯，所以您看啊，这个病还是非常的有典型性的啊。除了刚才提到这个脚的这个拇指关节，那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手关节疼痛，一般情况下不会是痛风吧？ 很少手关节疼，但是也有。 也有是吧？ 也有，也有。 那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还是请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判断哈，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痛风。说到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做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啊，都发现，哎，我一查，我这尿酸值确实高了，但是我从来没疼过啊，所以很多人对此呢就不以为然啊，认为这个可治可不治，既然没症状就不治。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 血里边尿酸增高呢，嗯，看它的增高的程度。 嗯。 如果说血里边的尿酸已经高到，比方说是9毫克每分升以上了。 嗯， 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其他的别的伴随的症状，我们都主张要降尿酸。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尿酸呢，它除了在关节的部位沉积之外，它还可以在其他的别的组织去沉积。 嗯， 比方说它可以出现沉积在血管内皮，它会损伤血管内皮，来加重这个动脉硬化的程度。 嗯， 也就是说血尿酸高的人，他可能合并冠心病的人就比较多一些。 比较多。 对。 嗯， 有人做过统计，基本上是25%到50%的痛风的病人， 嗯， 他会合并有高血压。 嗯。 更有高的人呢，就是80%的痛风的人，他会合并甘油三酯的增高。 嗯。 所以如果说你血尿酸高了，我不管它，因为我们血尿酸高不见得非的就一定会预示的它以后就是个痛风。 嗯， 因为只有10%的人左右的人才得痛风 啊，只有这么这个很小一部分。 对，这是以前的数据。 嗯， 但是呢，因为现在人们发现这个血尿酸高呢，它是冠心病的独立的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哦， 嗯，它现在已经是继比方说高血脂， 嗯， 高血压， 嗯， 高血糖， 嗯， 之后的三高之后的，来严重威胁人们身体健康的第四大杀手了。 所以您看， 所以血尿酸高了，看你高到什么程度啊。 嗯， 如果说是我刚才说的已经大于9毫克每分升以上了， 嗯， 还是主张要给他做降尿酸处理的。 嗯， 如果说他只是8毫克每分升， 嗯， 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那个480以上了 啊。对，这个因为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好像据说416就是如果折合起来啊， 对，416以上就是高的， 就是高的， 对，就是高的。 嗯， 如果说是大于480呢， 嗯， 你这个人同时也合并了，比方说血脂高了，我血糖高了，因为现在血脂高的人和糖尿病的人很多很多啊。 嗯， 我们也是主张要 降尿酸的， 对，降尿酸处理的。 嗯，那500多600多的肯定是要降的吧。 应该是 降， 对， 即使他没有痛风发作，也是应该降一些的， 对， 对吧？ 对。 而且我们还听过有一些说法，说得了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人，今后您刚才说是高血压哈，罹患心脏病的这些风险会高。还有人说，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跟糖尿病 也有很大的关系， 也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对。 包括到了肾衰竭，据说他侵害这个肾脏的还是非常严重的，是吗？ 嗯。因为我们痛风里边其实最后一期啊，就是累积到肾脏了，我们叫做痛风肾这一期。 嗯， 这样说吧，就痛风的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就比病程短的人，他造成的肾的损害出现的比例要大得多。 嗯，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肾脏这一块就是排尿酸的。 嗯， 那我的这个尿酸呢，它沉积到肾小管， 你想，它既然能承接到关节，它肯定也能承接到肾小管， 嗯， 那造成这个痛风肾的几率，这个基础就有了， 嗯， 啊，长期的沉积，它就会损伤肾小管，那出现了就这种痛风的肾。 嗯， 一开始的时候呢，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比方说夜尿的增多， 嗯， 肾小管功能的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体现，但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加重，它会累积到肾小球， 嗯。 啊，那会出现一些个，比方说像蛋白尿，甚至出现肌酐的增高， 嗯， 啊，尿素氮的增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您像王大夫所说哈，一旦检测检查体检当中您有高尿酸血症的话，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不能说我这个现在目前一点症状没有，我也不像别人那么痛苦哈，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想法，是吧？ 对，肯定 是不对的。还有人说啊，说这个今天正好请王冠宁大夫一块来聊哈，因为关于痛风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还有人说，其实我知道啊，得痛风这件事情或者得高尿酸血症呢，这个管住嘴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因为有很多食物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叫高嘌呤啊，就是食物当中的成分非常的多，像什么动物的内脏，包括像火锅啊、海鲜、啤酒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也有人说，食物当中合成的这些嘌呤还是少数。其实偶尔放纵一下，比如说聚会期间吃一次喝一次，没什么太大关系。您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种观点， 都是这种观点， 对，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临床上恰恰是。有的人发病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我吃了一顿涮羊肉， 嗯， 啊，然后就 发病， 疼的，对，就疼的不得了， 嗯， 来看病， 嗯， 所以说呢，我们治疗痛风呢，你看我们一旦要是确诊这个人是痛风了，我们一定会嘱咐他医嘱里边是低嘌呤饮食的， 嗯， 也就是说，痛风的人饮食我总结啊，就是一个。三低两多吧。 啊，您说说这三低两多。 三低呢，就是一个肯定是第一个是低嘌呤饮食， 嗯， 第二个呢是低脂饮食， 嗯， 第三个呢，你得是低盐的饮食。那两多呢，基本上得多饮水， 嗯， 然后多吃一些个碱性的食物，当然同时呢，那个这个戒烟限酒也是有要求的， 嗯，也是有要求的， 也是有要求的。说到食物这里边嘌呤，我们也有一定的界限， 嗯， 我们会分为按照100克含有嘌呤的这个含量来分成低嘌呤、中嘌呤和高嘌呤。那对痛风的人呢，我们会让他限制高嘌呤的， 嗯， 一定要是限制高嘌呤的， 嗯。 能不吃呢就不吃了。 比如说这高嘌呤的里边都有什么？ 比如说高嘌呤的里边，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海鲜， 嗯， 啊，动物内脏， 嗯， 还有各种肉汤类的， 嗯， 海鲜里边呢，其实咱们大家平常接触的一些食物里边，我觉着是有一部分是需要注意的，比方说像贝壳类的里边， 嗯， 它就相对来说含的这个嘌呤比较多，啊，还有一些个像带鱼呀，啊。像秋刀鱼啊， 嗯， 像一些个叫白鲳鱼啊， 嗯， 海鳗呢等等这些个，它是含的多的， 嗯。 其实最多最多的是小鱼干里边，也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咱们有一个叫朝鲜小菜的， 嗯， 不知道现在。 我知道，就是那种小鱼跟特别小，啊， 对对对， 嗯， 对，那里边含的嘌呤 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哎呦， 这个蔬菜里边呢，按道理说蔬菜里边是大部分都属于低嘌呤的， 嗯， 但是也不是完全都是这样。那有一部分菜呢，它也是属于高嘌呤的。比方说像香菇， 嗯， 比方说像豆苗， 嗯， 啊，还有紫菜， 都是在这个蔬菜里边算是高嘌呤的 、嗯，所以呢这部分蔬菜呢还是不主张大家放开了吃。 哎呀，生活一下就觉得特别的乏味了，可能很多人尤其是有一些因为曾经跟人家开玩笑说糖尿病的患者呢对于糖的摄入是有要求的哈，这个不能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然后糖尿病的患者说还行了，总比那些痛风的人强一些嘛，就是开玩笑的说法， 嗯， 可能在所有饮食当中糖尿病就是痛风的患者高尿酸血症的这个忌口的内容可能是最多的哈，这个但是也没有办法，看来很多人都说这个痛风发作起来非常的难受了，而且呢这个损害非常大，那比如说我听从大夫的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这个事儿能去根吗？能好吗？能到有一天我可以想吃海鲜，比如我就爱吃海鲜，我能够非常的这个痛痛快快的吃顿海鲜吗？能去根吗？这个病 痛风去不了根儿， 去不了根儿， 对，去不了根儿、嗯，因为本身痛风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跟糖尿病一样，它属于吃出来的疾病。 嗯， 你已经吃到这个程度了，那么你的体内的这个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在你吃了药把尿酸降下来了，降到正常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是放开吃的话，那你吃的那个药是不是也应该再加点量，把你吃进去的那个、 嗯、 那一部分高一些的一个尿酸来抵消掉。 嗯， 停了药，大部分人是停不了药，降尿酸药的。 嗯， 那停了它的还会再反跳。 哦，就是说 我们降尿酸有一个目标值， 嗯，降到360。 对，360以下。 360以下 啊，这是一般的。如果说你要有痛风石的呢，我们主张降到300以下。 300以下。多说两句啊，关于这个痛风尿降尿酸的药啊，咱们多说两句。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啊，像秋水仙碱这样的药，很多人吃完了之后非常的不舒服啊，就是不愿意去吃。可能有些临床有些患者可能也想去问您哈、啊，然后呢，包括别标准，有人也说他，比如说这个患过敏或一些其他的这个副反应的时候，可能数据也不太好。啊，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新药，当然没纳入到医保范围之内，像有些菲普斯达可能还不在这医保范围之内。就这些药物您怎么来看？我们来选择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既安全，还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也属于两个时间段的治疗的用药。 嗯， 秋水仙碱呢属于急性期的。 急性期的 啊，犯的时候吃的秋水仙碱这个药呢，它的治疗剂量跟中毒剂量有的时候比较相近，对对、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实际上用秋水仙碱不像以前那种老的用法了，是一个比较新的用法，也能达到很好的疗效。因为本身痛风对秋水仙碱的这个就是一个变化，它的疗效的反应就很好，我们叫做戏剧性的这种改变啊、 嗯、 病情。顿服两片秋水仙碱，12小时以后再吃一片、 嗯、 一片是0.5毫克。 嗯， 以后呢就是按12小时吃一片，吃那么3到5天吧、 嗯、 基本上本次痛风的急性发作的这个就能 扛过去， 对，就能过去、 啊、 过去了之后呢、 嗯、 我们就进入到了间歇期，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那个不疼的那个时期、 嗯、 那这个时期呢我们要进行治疗的就是降尿酸治疗的。 嗯， 降尿酸治疗实际上是对整个的痛风的这个人来讲是最关键的，因为你不降尿酸治疗，你血尿酸高了，你以后肯定还会再犯。 嗯， 降尿酸治疗呢，我们目前上国内呢，实际上就是两大类的药吧，因为第三大类的药还没，咱们市面上还见不到。 嗯， 一个就是抑制尿酸生成的，我们以别嘌呤醇为代表、 嗯， 还有现在你刚才提到的没纳入医保的那个菲普斯他、 嗯嗯， 还有呢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以现在的本溴马仑为代表。 嗯。嗯，这些药其实都可以根据大夫来 解释，对，根据每个人的实际的情况来决定、 嗯、 你的肝肾功能的情况啊、 嗯、 你的过敏史的情况、啊 嗯、 等等来决定、 嗯、决定 自己 不能 先 对 不能私自做主。 所以我今天想请这个王宽宁大夫一块来说，就是说因为市面上这些药有很多，也有很多人经常会交流一些心得啊，比如我吃这个药效果特好啊，就降下来了，您千万别以为他能吃我吃就没问题，对吧？ 对， 这最好请专业的大夫来进行一些评估。而且像高尿酸血症一旦得了之后呢，定期的随诊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肯定得随诊 是吧？ 对，这是很多人所忽略的。 嗯， 这个有的人第二次来犯了，问他你坚持吃降尿酸的药了吗？ 嗯， 告诉我好了，我不吃了、 嗯、 或者说我忘了， 嗯， 那尿酸又很高了、 嗯、 所以又再次又发作了。 嗯， 所以这个坚持治疗、定期随诊非常重要、 嗯。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哈、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疾病，别怕麻烦。本身得病是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啊，既然已经得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来进行治疗。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于这个病的控制还是非常的有益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王宽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话题。其实呢，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首先比如说像王大夫所说的，管住自己的嘴啊，该吃的吃，不该吃的千万就别涉及了。另外呢，规范化的治疗，按期吃药，定期随诊，这对于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是吧？嗯，今天非常感谢